哈哈大笑，他笑话你，他认为你胡说八道，他认为他想的是对的， 对， 你这就没有办法了， 这自作聪明 啊，自作聪明， 嗯， 他实际呢，他还真啥也不懂， 对， 这个治胃病，养生，健康， 对， 它是一个综合因素， 对呀、 啊，就是呢，这个看似苦，平时该吃也得吃， 嗯， 看似饿难受，也得饿， 嗯， 看似冷。拔的骨头都疼，那多难受啊，那躺被窝里多舒服啊， 嗯， 不行，就那小孩过去有一句话说，小孩吧，在农村家我经常听老人有一句话，从小穿皮袄，老了病上着， 哦， 家里有钱， 嗯， 冬天前别让孩子冷着，刚一立秋，刚一见冷，小羊皮袄就给穿上了。 哎，这俗语老话呀，真是金玉良言呐。 对呀、啊、 嗯， 经验总结 就是， 哎，结果呢，他老了，他一点抵抗力没有 哦， 因为他没经过锻炼。 对， 人家穷人家那小孩呢，他没有皮袄， 嗯、 就那三九天冻得直嘚瑟、 嗯， 没有，反而把他锻炼了。 就是啊， 他的抵抗能力强了。 老人有句话叫“天养的”哈，这就是个道理。 天养的， 嗯， 就任何事情他都是两面性，有一利有一弊，有一得有一失。 对， 所以吃苦，这个养生就是自己找苦吃， 自己找苦吃， 找苦吃。 嗯， 饿。辟谷，寒冷， 嗯， 是吧？高粱水洗脸、洗身上， 嗯， 经常用凉水锻炼。谁都感冒，哎，我就不感冒， 哦， 哎，这就是锻炼的结果吗？ 对，是不是类似于脱敏疗法一样哈？ 哎 哎 哎，这体质增强了， 嗯， 然后呢，这个每天呢坚持反虚运动， 反虚运动， 反虚运动， 哦， 过去就要蹲墙养生功，现在呢叫治胃病，蹲墙养生功， 哦， 这个。每天坚持20多年了，然后呢还坚持治胃病养生操，实际呢它也属于拉筋的范畴， 哦， 也叫拍打疗法， 哦。 那么今天呢，我可以呢给大家现场，我教这个蹲墙养生功，怎么蹲， 嗯， 有什么好处， 嗯， 这个养生操有什么好处， 嗯， 为什么要借这个外力， 嗯， 这个一会儿呢我再。教每一个动作的时候，我都讲我自己的感受。 嗯， 哎，那咱们呢，现在就开始。今天呢，我就是在现场啊，我把这个动作的要领，我给大家讲一遍。大家呢，就按照我这个做法，照我这个做法，就跟着我去练就可以了。他这个治胃病蹲墙养生功，实际呢，它非常简单，就是每天。面对着墙，两个脚顶住墙根儿，蹲下去再起来，就这么简单。但是就这么简单，一般人就谁也蹲不下去，一蹲就倒，一蹲就坐地下。但是你要坚持做，就都慢慢的就都能坚持蹲下去。有什么好处？就是在播放器里我给他全都讲到了，大家呢就回去听播放器就可以了。他最好呢。就是早晨啊蹲一遍，晚上蹲一遍，这个你得形成规律，你要是没有规律啊，想起来就蹲，那一般坚持不下来。什么叫规律呢？就早上起来刷牙洗脸，那吃饭前必须先刷牙洗脸，然后再吃饭，这就是规律。那么这个蹲墙呢也是这样，早上起来去卫生间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蹲墙啊，蹲完墙了，再就洗脸刷牙，这就形成规律，就能坚持下来了。那么这个蹲墙啊，不要太急，一开始蹲不下去的时候，两个脚尖不要顶住，可以离开一点，离开一寸不行，离开一尺，离开一尺不行，你离开一丈，你就能蹲下去，就是两个脚稍微岔开一点，稍微与肩同宽，稍微岔开一点。穿点带跟的鞋，这个平底鞋一般不容易蹲下去，穿点带跟的鞋，就好蹲，不要穿拖鞋，就是两个脚尖顶住墙根，面对着墙，蹲下去再起来，就这么蹲到底，俩腿过过地，再起来，这一蹲一起，就是一次。最少是36下，越多越好。蹲完了要收气，也叫收功， 这个收气怎么收呢？俩手捂着肚脐子，男左女右，男的左手在里边，右手在外边，女的是右手在里边，左手在外边。这个然后呢，把两个手慢慢的抬起来，从头上把气收回丹田，三次啊就结束了。蹲的时候吧，同时还能练一口气。这个练气怎么练呢？开始的时候啊，不要管，开始想练练不了，就是开始的时候随便蹲随便起，怎么喘都行。等你逐渐的都适应了，然后往下蹲的时候把气呼进呼出去，往下蹲的时候把气呼出去，往起起的时候把气吸进来，一蹲一起就是一呼一吸，这就把气就练了。你要如果要不是这么练，你要不注意，可能没蹲到底呢都喘好几下了，还没能起来呢又喘好几下了。等你适应以后就坚持蹲下去，就往出呼，起来的时候就往里吸，就是一蹲一起一呼一吸。你蹲一百下也是一蹲一起一呼一吸，这就把气就练了。练了一口气，这练到什么程度呢？这气啊，时间长了就是半天才吸一口，半天才呼一口。这个练气和不练气对健康就不一样了。那下面呢，我教一个治胃病养生操。这个治胃病养生操呢，这个我一共呢给它总结了12节。这个第一节就是这个甩胳膊。这个一个是我自己身体有毛病，多少年就一直没解决了，是一个朋友啊，他教我，我坚持半年之后，第一个毛病是什么呢？两个胳膊麻，用电脑的鼠标，把手一搁鼠标上，整个这胳膊就全麻，而且呢还疼，就往前抬抬不起来，往后背还背不过去，哎，后来我就练这个也叫拍打疗法，也叫甩手疗法，就把这个问题，它实际呢既是筋的问题，又是骨的问题，又是肌肉的问题，又是经络的问题。这个第一节吧，就是甩，把胳膊甩开，就是这样。这两个腿吧稍微弯曲，也叫马步，不是站留直，稍微弯曲，就这么甩拍打，他这么一打吧，他连胳膊在整个胸腔后背他就全打了，全打了吧，慢慢的就把经络就打通了，把筋呢就拉开了。这个次数呢最少是36次，最少36，最好是81，9981，也叫33见9，99归1。 非常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和信赖，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我们特将全部内容录在播放器中，您可以借听全集播放器。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治胃病工作中来，都能做到胃病先防，以病防变。如果您想借听播放器，详情请咨询400-039-8055，400-039-8055。 一、二、三、四，就这么查是吧？轮，但开始呢，一般吧，这么一打，胳膊疼啊，麻呀，特别厉害。到后来就怎么使劲不疼，这就打开了。那以前呢，这个手往下抬抬不起来，疼。现在怎么抬不疼了？这是第一节。第二节呢，就是打两肩，也是拍打，也是甩手，抡起来，胳膊一抡都听着风呼呼风声哈。这个呢也是最少36，最好呢打到81，时间一长就胳膊就都打开了。这个肩 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吧，这个肩疼，这个肩顶上就大脖筋，有一条筋，这胳膊抬不起来，和这个筋有关。哎，这么一打呢，就把这筋就打开了。哎，慢慢的，哎，就这么拍打，啊，就他自己就好了。这第二节，第三节呢，打大椎。这个人老了，记忆力都减退，这记忆力减退，谁都没有什么好办法，就是打神经中枢。哪是大椎呢？就脖子后边这块最高这个包，这个叫大椎穴，就是你能每天呢，这个手过去打，就一面打它36下，你要是有时间没事就一面打它81下，把这个穴打开了，记忆力它就增加了，就恢复了。然后呢，这个胳膊，一般胳膊有病吧，它往后打不着，它真能到肩，这有的人到肩都到不了。你要说把它抡起来，把那穴打开，这个得练一段时间。哎，那现在呢，我就教大家打这个胳膊手吧，这面的手他就打这面，不是搁脖子这边撑过去，搁脖子这边撑过去不行，哎，他这面就打这面。这个打吧，手呢空心儿，别实打的那么打，空心儿，靠里边的气灌进去。这个打完之后吧，把它再背回来，因为原来这两个胳膊疼啊，它背不回来，到这再往后就回不来了。我就这么练，哎，它能背过很高，是吧？这是一举两得的事儿。哎，这面打完36，或者打81，这面再打36。这胳膊疼啊，你都抬不起来，你打不了。有的人呢，他不是打，他摸都摸不着，那就有毛病。这打大椎穴，就这么一打，胳膊、筋、大椎、骨头，这是第三节。第四节打左胸，这个打左胸有啥好处呢？就是现在这个，我就都说我自己吧，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啊，就这个心脏叫早搏，也叫偷停，忽然有一天吧，就发现怎么心难受。哎，我说心难受，我就开始摸脉，看心难受和脉有啥关系。哎，结果一摸着脉搏，他难受那个时间吧，就正好是脉停的时间。那脉一停，就心脏停，心脏一停，心就难受，这就叫早搏。因为长时间吧，不做体育运动了，也不做体力劳动了，这心脏就得不到锻炼了。哎，时间长，他老不锻炼，他就出毛病了。但是能不能完全彻底呢？不能。为什么？就是不通的问题不解决，就心脏的问题，他就还是没有彻底解决。这个没有心脏病的人就拍打左胸，能预防心脏病。有心脏病的人呢，拍打呢他能够改善。怎么打呢？还是马步，手呢空心儿，就打着对着心脏的左胸这块儿，这个有病的人不能这么使劲，这么使劲那一下就完了，你受不了。有病的人你得轻点打，轻点的，完了逐渐逐渐的还是加大力度，直到什么时候呢？怎么使劲里头一点不疼，就没毛病的人你这么打里边都疼，有毛病的人谁也受不了。但是你打过一段时间，他一通了之后，咋打他不疼，你看他不疼了，不疼了就通了，通了就不痛了，通者不痛，痛者不通，你看不需要吃多少药，是吧？或者是81下，怎么不得心脏病？不是全靠药，不是全靠这个什么什么东西，哎，这个也能调。这是这个第四节，第四节呢，打完左边，打右边，打右边就是肝有毛病的，胆有毛病的，肺有毛病的，还是空心儿，开始都不能使劲。因为我过去吧，就是这肝这边哈，这手你稍微往里一使劲疼，那说明有病。但是通过这么打，哎，开始前吧就没使那么大劲，里头都疼，都受不了。那现在呢就可以使劲使劲打。没病的人一开始都不行，都受不了，他不疼就通了， 这个心肝胃通过这个拍打疗法。那么第五节打小腹、打气海、打丹田，是吧？就是这个肚脐子下。其实这手大，这手大呢，它其实什么肚脐子、这神阙啊、气海啊、丹田呐、啊、关元呐、啊，就全打到了。这个呢，一面最少打36，最好呢一面再打空心儿，使劲使劲打。这个开始吧，谁也不能使劲。你要不咋使劲，打完36啊，里头火烧火燎的，就一般人受不了。但是呢，打过一段时间以后，通了，咋打都没事儿。这边打完36，这边，那一般人哪能受得了？那为啥我能受得了呢？通了，这个呢，对前列腺，前列腺有病，那里边的阴阳不平衡，你光靠打呢也不行，这细胞还得平衡。这个打是解决经络问题，它不解决阴阳平衡问题，它只是经络通了，里边阴阳细胞它不通，它很难调平衡，所以这个你这么打。那么这个打完之后，把浊气呼出来，浊气呼出来，就是用发声，啊，就发什么声呢？嘿，哈，发这个声，然后呢，手呢做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吧，手是这么出，这么出手，出去之后吧，再把它翻过来，这么出，出去之后翻过来，哎，这个手也是这么出手，出去之后把它翻过来，这个跟我学哈，跟我做是吧？这么打完了，然后马步是吧？嘿，哈，嘿，哈，这个人健康不健康？就听这个声，一听这声没声，使劲还没声，这人不健康。把浊气，体内的浊气一喊出来，这本身就健康，然后声音就代表就是你健康的标志。嘿，哈，嘿，哈，每天就坚持。然后这个动作做完之后，第六节，这个呢叫动义工，这个不是我研究的，这是最早吧，河北有一个气功大师叫郭志臣，这是他发明的，非常简单。他这个怎么个简单法呢？就俩手这么握着，这个往右边拧的时候，头往左边拧，他俩反方向拧，就这么使劲使劲这么拧，马步。这个心里默念一组数，哎，这个默念，然后把头突然回来，就拧不动的时候啊，突然回来啊，然后再往这边反方向，还是这个头使劲往那边拧，手呢使劲往这边转，默念，突然回来。这个有什么好处呢？还是拉筋，锻炼神经中枢，打通经络。这经络有问题的，筋有问题的，神经中枢有问题的，他这个头啊拧不了，往旁边拧一点儿，再往拧不了了，往两边转，幅度非常小，这就人就有毛病。哎，那脖子一转就转后边去，一转就转后边去，你看这个人就健康。这就是健康，这个拉筋，打通经络，拧脖子，有的人一拧疼了，疼就是有病，你什么拧都不疼，你看这就病就没了。那么这个动作完了之后，第七个，两个手，大拇指扣在手心里头，然后呢，把大拇指攥上，扣在两肋旁边。扣在两肋边上，把俩脚并拢，把足跟抬起来，往下蹲，蹲七次，就完事了。你看这么简单，它对后脑、对小脑、对大脑、对神经中枢，就这么一蹲，它都有好处。就这个动作，都是古人传下来的，这个不是我发明的，是古人传下来的。那么这个是呢第七个动作。第八个动作就是俩手够地，这也是一种拉筋的方法。人一般老了手啊能够到这那就不错了，但是你练，我最早我手我就能够到这，但练来练去呢手就够着地了，就慢慢的就够着地了，能够着地，你说筋长一寸多活十年，你说这样够着地，你说多长多厚，多长半尺，还不光够着地还能摁着地，还能摁着地，你就这么摁它36下，这就把筋就拉长了，拉开了， 是吧？有的时候这么一摁的时候吧，后背听嘎嘣响一下，就把那个脊椎，拉开了，是打两针，就是命门穴，这是俩命门穴，这俩穴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正打啊，那个最少打36，最多打他81，也是空手正打。你看一般腰酸腿疼的人，一个是这么拉筋，一个是这么打。我原来呢，就是这时间长了，也不做体育锻炼，也不做体力劳动，走一段时间就腰疼，就站着站一会儿就腰疼。哎，就通过打这两肾连着够力，哎，再这么打这么打，现在怎么走腰不疼，怎么站着也不疼，站多长时间也不疼。为什么？开了，通了。所以这个这就是第九节了。这个打两肾呢，这个是打小腹、打气海、打丹田，这是第五节。打两肾，就是第六节，然后呢，这个动一宫就是第七节，蹲两个脚后跟就是第八节，第九节就是甩两臂。这两臂呢，胳膊有毛病的人甩不了。这个筋呢、筋不甩开，他这胳膊他就容易出现疼。这个开始呢，就先往前甩，往后甩，怎么都行。这个一甩，胳膊嘎巴嘎嘎巴里头响。你能听到一甩里头嘎嘎响，哎，你得甩起来，然后甩到36或者是81，再往前甩。第11节就是这个选眼睛，这个眼睛啊，人一老了，这眼睛就不行了，要么就花了，要么就难受。这块呢有两个动作，一个动作呢就是把手啊搓热，啊，用这种动作。把它就搓，搓到什么时候呢？啊，就搓到这手啊，就是摩擦生电，生物电能量，搓一会儿以后吧，你老不干活的人，老不锻炼的人，胳膊肌肉萎缩，没劲儿，你这么搓就得使劲，使劲这肌肉啥的，筋、骨、肌肉它都惹它锻炼，你就使劲搓，搓到里头发热烫手，得用劲搓，然后呢，把它扣在两个眼睛上。扣到眼睛上之后吧，你别在那挺着，选眼睛，怎么转？左转36，右转36。这个选眼睛哈，一般来说，你要能坚持多长时间以后，不是脑袋跟着转，是眼睛转，那是奥妙无穷啊！你不知道里头有啥好。它有一点是什么呢？眼珠能转起来，聪明，就是大脑啊，就是得到锻炼。一般人转不了，一转吧，他这脑袋跟着动。你就说那个聪明人哈、就是眼珠滴溜直转，那就是聪明人。那个傻他转不了，发直。这是一个呢，锻炼大脑，就是老了不痴呆。你手这么搓完了，你扣在这上，然后眼珠在里头转，左旋36，右旋36，天天练，练到什么程度呢？滴溜乱转，这就活了。眼珠子活了，大脑就活了，记忆力就活了。你看看，就这么简单的小事吧，都能改变人的命运。你都痴呆了，不是命运就完了吗？你老了，就是记忆力还很好，是吧？大脑还很聪明，这个得锻炼呢。你不锻炼，那眼珠发直那不行。这是第11项。那么第12项呢，就是干梳头，这个就比较简单了。把手呢，就是把这头发。由前发际梳到后发际，干梳，梳它36下，完了高手拍头，拍太阳穴，拍那百会穴，然后呢，转一转耳朵，这就是治胃病的养生操，蹲墙养生功，这个就讲完了。 这个刚才啊，亲自哈为我们做了一套养生功法的演示和这个操练哈。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功法已经习练很多年了哈。有一句话叫做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那么我们看得到哈，在操练的时候，演示的时候，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哈。这个您练了多久了这功法呀？ 非常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和信赖。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我们特将全部内容录在播放器中，您可以借听全集播放器。 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治胃病工作中来，都能做到胃病先防，以病防变。如果您想借听播放器，详情请咨询400-039-8055 400-039-8055。 实际这个蹲墙这个练的已经是20多年 哦， 就是我说这个治胃病养生操这个时间不多，就是三年，但是这3年当中真是受益无穷， 受益无穷。 所以说治胃病不是说非得什么仪器这个药品，这都不是。什么叫胃病先防？从养生方面从这个功法方面养生操方面都能做到这个胃病先防以病防变。所以这个治胃病啊古人讲上医治胃病治病下医治以病治病。那么今天咱们到底上哪去找上医？那么通过呢这个讲了这么长时间治胃病，讲这么长时间内因综合调节平衡理论，讲了这么长时间的阴阳平衡，我想大家明白了。 对， 那么我们明白了，这就是懂道理了。 对， 知道理论了，又有了调理的方法产品，有了上药，我们又懂了理论，谁是上医？我们自己。 对， 人人是上医，人人能做到胃病先防。再把我这个蹲墙养生功，治胃病养生操，你都用上，不管你有多忙，什么都不如健康重要。 对，人的一生啊，可以做很多蠢事哈，但是最愚蠢的莫过于忽视健康。 对，当你健康没的时候，一切做什么都没有意义了。 对，都等于零了。 都是零了。 对， 就怎么才能不让它变成零？怎么才能够长寿？那就是从今天我讲的治胃病，这个治胃病啊，应该说大体基本上主要的基本都讲完了。那么呢，由于就是我讲的这些理论，这些方法，这些内容，它不是几句话，有的人即使是几句话都不容易记住，这个讲了几十个小时，所以有很多人呢，可能是这耳听，那耳朵冒了。怎么能够把这些事情牢牢的记住？这个内容太多，想把这些内容都记住，那不是一两天的功夫。 对， 你像我这是20几年、30几年，甚至几十年 积累的啊， 积累的。你就听一遍你就全记住了，那怎么可能呢？你听明白了，你受益了，让家人，让亲朋好友，让街坊邻居，让他们都受益， 这也是一份爱心。 这就叫爱心传递，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就快乐。自己快乐能使咱们的年岁倒流， 就是 就能年轻。这个用佛家的话说呢，这叫法布施， 是吧？ 法布施就是把这些好的消息，好的事情去分享给别人， 弘法利生。 让别人呢都能获得健康， 对， 都能获得长寿，都能解除痛苦。 对， 这都是爱心吗？明白的人越来越多，受益的人就越来越多。通过啊这个我讲的这些个治胃病这些理论，这些措施，这些方法，就是一个目的，让咱们的老百姓都能够胃病先防，让大家都不得急性病。不得急性病就都没有慢性病。 对， 没有慢性病那就没有看病难看病贵。所以我们国家大力提倡啊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那么通过治胃病的理论，让咱们全民都能健康，让我们的中医能通过治胃病，不光让我们中华民族全国老百姓得到健康，让全世界人民都得到健康，让我们的中医呢为世界做出贡献。祝愿呢我们的中医早日走向世界，祝愿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更加昌盛兴旺强大，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好，这也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一份理想和希望和愿望和愿景。早在2000多年前呢，我们的祖先就提出上工治胃病的见解和主张，治胃病理念由此诞生。 那么什么是治胃病？为什么要治胃病？接下来呢，就这一话题有请先生为我们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先生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您今年多大年纪？哪里人？ 我啊，是东北人。你看我今年能有多大年纪 啊？50多岁，60来岁，应该这个感觉。 我再过30年我就100了。没看出来啊。我实际的年龄呢是67毛岁。 哎呀，不像气色还是挺年轻的。 这个身体呢应该说比40岁之前我感觉还好。今年夏天我们全家人去泰山去登山。儿子儿媳姑爷姑娘还有孙女儿。这一家人谁没登过我都到山顶上了，你看他们叫爬山，那几乎这俩手都得扶到那个台阶了。可是我呢快到顶上的时候我是一连跑了3气儿。 哎呦， 哎，这姑爷在后边啊， 年纪七旬，这不是、 都给我全都录下来了。就说呢这个身体啊，我自己感觉不像70老80，不像老天八地说老了。如果真的是老天八地那个样子啊，今天还讲治胃病，谁信呢？自己造一身病，还给人家讲怎么不得病？ 这个打铁得需要自身硬哈。 对，哎，就是自身是最好的说服力。 对，那您这个身体这么好哈、面色也特别红润，跟您从事这个工作有关吗？ 这就是我今天呢，为什么要给大家讲治胃病？我希望所有的人老了都能像我身体这样，没有各种疾病。即使有了都能够改善缓解，这叫治胃病，就是胃病先防，没病防病，有病了已经得病了，防变防传防止恶化，这就叫治胃病。 这也是我们这档节目的初衷啊。 对， 提到治胃病啊，可能我们很多这个还不太了解这个概念啊，有的人甚至以为是胃肠的胃，那么请我们给大家做一下简单的解释吧，这个治胃病是怎么来的。这个、 还真有人呐、一说治胃病啊，马上就想到啊肠胃那个胃。这就说明什么呢？我们今天人的观念出问题了。古人呢讲上医治胃病治病，中医治郁病治病，下医治乙病治病。就说刀口药再好，咱不如不拉口好。所以古人呢他这个观念还反而比我们现代这观念倒强了。那古人都懂得治胃病， 更先进哈。 今天呢不知道是哪个胃，这就说明今天的观念和古代的观念有的区别。今天什么观念呢？我得病去治，我拉了口子我去上刀口药，他宁可是拉口去治，他不宁可防我让你不拉口。 惯性思维。 对，就是这个思维观念变了。 对， 所以古人一直在讲最好的医生啊，上医让人不得病，胃病先防，有病防变防传。这就是咱们今天呢要让今天的人们也明白这个道理。因为现在吧，在美国有一句话说，防病啊1块钱就够，你要是治病得了病去治得100， 就舍一换十啊。 就说防病的重要。咱们在一个社区做过一次调查，这个调查吧说防病啊1块钱，咱们调查不是100，是用8块4，得了病去治得需要8块4。实际呢我感觉那可不是8块4，那分啥病？那个有的病真是到恶化的时候，除了并发症的时候，那钱就不知道是多少了。 8块4、8千4、8万4也解决不了啊。 对，甚至卖房子卖地都解决不了了。所以现在呢治胃病的重要性就是让人们不得病，尤其是不得急性病。那不得急性病还会有慢性病吗？是急性病没彻底治愈，没治好，没好利索，留下病根才变成的慢性病。那变成慢性病之后呢，除并发症的这个你治吧，你就有个金山都不好使。所以呢古人呢对治胃病非常非常的重视，它是有道理的。我们今天呢观念变了，现在把一切精力用到 挣钱上，忽视了健康。可是健康没了，你挣的那钱又有什么用呢？ 真是哈，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投资房产、投资股市，很少就想到投资健康这一块哈。 你挣了多少钱也没用呢？有人买保险，我买几万元的，我买几十万元、几百万元的， 舍得哈， 都能舍得。他不舍得往健康上投，往健康上投啥？不光是投钱，投精力，投体力， 就是健康也要付出哈。 哎，不是说投点钱就健康了， 对 啊，我就买点药吃，买点保健品就健康了。要那么的都健康了，早都健康了，哪还会有病呢？ 对， 不是那个概念。这个健康啊，它是一个综合性的 系统工程， 系统的。 嗯， 不是说我用了一种产品就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吃一种药，我吃一种好的保健品，不是那么回事。 没有那种灵丹妙药哈。 没有，它必须用综合的办法来解决，因为发病的原因。不是一个方面，它是综合因素引起的，它就必须用综合的办法来解决。就是说随便想出一个什么好招就健康了，那是天方夜谭。所以今天说我要讲治胃病，我就会把我几十年我积攒下来的，也叫经验也好，叫知识也好，叫亲身体验也好， 实践啊， 实践， 嗯， 有感兴趣的你可以听听我的养生之道，我的健康之道，我会无偿的全都教给大家。有些病不一定都得花钱能解决，有些病可以不用花钱，能防止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疾病，不用花钱。我会教大家很多的养生方法。我讲这个治胃病啊，实际还真的不是现在书本上写的那些个，你现在你在书本上找不着我这套理论，也不能说完全找不到啊，就是像我这么系统的能实际解决问题的，咱别摆花架子。你像古代吧，那个练武也是，说他这武艺啊，这会的很多，内行人一瞅全是花架子，他不解决实际问题， 不实用， 不实用，你用了以后不产生效果，那就叫花架子。 也就是说您要带给我们一 些真东西，实用的东西，那么这样呢你就坚持，慢慢的你就会感觉到身体越来越变好了，精神状态变好了。 这些比较实用的养生之法你是怎么学来的，还是积累过来的啊？ 这个学呀，它是一个方面，实际呢更多的要靠悟，悟实践。你比方说好比这个游泳，如果你要真是说我就在书本上我就看这游泳啊，蛙泳怎么蛙，仰泳怎么仰，你就这么学吧，你学八辈子你下水试试你也不太会游的，那只是理论， 纸上谈兵， 纸上谈兵。要想真正能够游泳游得好，你必须得实践，你得下水，离开实践就那空谈理论永远解决不了实际问题。那我呢倒不是说专业学中医学西医，走上这条道啊我是逼出来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呢这个我小的时候，那家里非常穷，母亲呢一身的病，什么腰疼啊腿疼啊牙疼啊，可是家里一分钱没有。那个年代呢自然灾害，那个年代吧家家都没有钱，有的时候啊干一年活一分没挣着叫倒刨，还往回找钱。所以我在小的时候没看过钱啥样，真的没看过钱，就穷到那种程度。家里呢还七个孩子， 哎呦， 现在一个孩子都很难养活，你说那时候七个孩子还没钱， 还没有钱， 你说这个日子母亲一身病你说有什么办法？哎呀整天干着急呀。那时候就有一个愿望，我要是一个医生，我要懂医该多好，是吧？不用花钱呢，给母亲治病。哎，有一次呢，我就无意当中跟我姨去医院，我姨是医生，到医院吧，我就看到那个大夫啊，给那病人针灸、扎针。当时看完之后，哦，我说针灸是这么针的呀，我说这个我也会，我当时就产生了这种信心。我说那有啥难的呀，不就是学在哪吗，要找对了学给我针就扎呗。 觉得很简单很直观哈。 哎，我就认为一点不难，我看一眼我就明白道理了，剩下的事儿就是反复练反复学。我管我姨要了一包针，一本针灸的书，回家就看，就从头到尾我看合谷穴，什么是合谷穴，合谷穴在什么位置啊，在这两个手的窝这块有个坑啊，这个就叫合谷穴。合谷穴管什么病啊？整个面部的病都归他管，就面部合谷收，那有那个口诀的。 哎， 那么我就拿针往里扎，自己找感觉， 自己扎自己。 自己扎自己。你不拿自己去试，你拿别人去试，那能行吗？ 是 就是这个带有一些个咱心里没有底儿的事，不能拿别人去做练习，那就拿自己试，就反复试，我就扎多深，我有什么感觉，能扎到什么程度呢？就在这边扎，我这边能看到那针尖儿， 哎呦， 一看到针尖在动， 那不仅是疼啊，也挺危险的啊， 是吧？ 你这胆子也够大了。 这个很简单的， 那你扎中穴位，据我所了解，会有一定的感觉，是吧？ 就针感吗？ 嗯， 也叫气感。啊，就是酸麻胀，它会有这种感觉。但是也有啊意外，就说有晕针的，他有人晕针吧，当时就冒汗了，脸就白了，害怕了。这个呢，针灸之前呢、你得先给他讲，你说这些个小针，你说怕啥的？ 叫他放松啊。 他就有人怕，一说扎针就害怕。 是， 所以你呢就得先给他开导，给他讲道理，讲关公刮骨疗毒，人家俩人下象棋。把那骨头上的毒都麻药都没有，往下那么刮，人家都没事，你就那小针扎进去，你就像那样啊， 就是分散他的注意力哈。 哎，你要连个针你都害怕，那你说你还有啥不怕了？如果你啥都怕，你还能干啥呢？你说你活着还有啥用了？是不是？ 是 你不用担心。 这个大概自己练了多长时间？ 从在自己身上练，连看那些个书啊，找那些穴位啊，反复找啊，我扎这个穴位准不准呢、这大概得有一年来时间。 那个时候你多大？ 那时候我就十几岁嘛。 十几岁的年 龄。就是因为母亲有病嘛，没上过学校专业学呀、就因为没招了，没钱去请医生啊，没钱去买药啊，没钱上医院呐、就自己想办法解决吧。 这个据我所知，有一些穴位也是非常危险的，不能随便 那个有些是紧针穴、你包括这个脖子后边，脖子后边有个坑，这坑啊叫哑门穴，我自己给我自己扎过，因为书本上说吧，那叫紧针穴，不能扎。为啥不能扎呢？因为大脑发出的神经啊，是通过那个穴传到神经中枢，它不是搁前边传到全身，它是搁脊椎。所以那个穴呢通过的神经啊就特别密集，针进去呢容易碰伤， 弄不好就有致残的危险、 本应能容易扎坏， 就是啊， 扎哑啦，扎瘫啦，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那你自己也扎过？ 哎，我就自己扎呀，我就找这感觉，我说看看能不能扎傻扎哑，但是我没扎傻，我找那感觉。但是也得知道注意，他那针尖不能蹭上，蹭上就进脑子里了。那个不行，咱不从上看啥感觉， 需要胆大，也需要心细啊。 对，你说光敢干还不行，你这瞎干那非出事不可。就通过呢自己在身上，凡是我自己能够着的啊，这后背我自己能够着的，什么肚子我全都扎遍了，所以我呢心里就有底了，没有问题。然后就开始给我母亲治病，那母亲那个腿疼啊，什么腰疼啊，什么有时候头疼啊，有的时候真的是一扎上就好。 目前呢，这个有些西方国家不太认同我们这个中医的针灸， 是他不明白，他不研究，他不懂。咱们国家中医是几千年了，他刚了解，刚接触，他怎么能知道咱这好不好？ 有些都没有感受到啊， 是，是他不懂。 对对， 哎，可是我们这几千年中华民族是怎么延续下来的？ 对， 我们是有很多办法的，其中针灸。它就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们邻居那牙疼啊，哎呀，那疼的有一句话叫牙疼不算病，疼起就要命。她丈夫不让在屋里待，她叫唤呢，她哭啊，麻烦人呢，把她撵外边去。她就是捂着那牙呀， 就 这么 做了啊， 就那半宿半宿那么在外边哭啊。后来我妈就知道我扎针好使有效。 以下是广告时间。北京一店地址